谁的容颜又似画中仙，过往的人皆为惊叹，谁又甘愿丧手无人看，只与一笑千百年，自命非凡，偏是难遇俗人言，心中苦怨该向谁言。他曾有心当，琴声在听人静。